口吉达发达领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的诵读征集主题是青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电台主持人浩洋为我们推荐《我的青春谁做主》这本书。 三个表姐妹有不同的成长道路，钱小样决定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为追求个性和自由付出惨痛代价，但她真的就错了吗？在她放弃自我选择承担责任以后，理想是否从此就跟她南辕北辙渐行渐远？赵清楚此前离开上海在北京求学，如愿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她，面临着来自职场、爱情、家人乃至社会多方的挑战。李霹雳被父母送到英国去留学，偷偷潜回北京，直到父母公差出国才戳穿她的谎言。他一直希望离异的父母复合，当一切如他所愿实现时，霹雳才发现亲情与爱他从未失去。三个女孩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掷地有声。故事里的三个表姐妹经历过彷徨、挣扎、矛盾，犯过错误，住过悔恨，甚至走过极端，但他们终于学会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父母的经验主义相结合，走出一条带有个性色彩的成熟之路。他们年轻，有时间纠错，未来充满希望。每个人的青春都应该由自己来做主，把握住当下，活出自己的精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脉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肖家河桥上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桥，燕子飞上了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是 上加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在， 天 堂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离职一年，前同事每个月请客吃饭，你以为是爱你吗？街坊们怎么议论呢？咱们听听去。 爱，绝对是爱。每个月定时定点定量请你吃饭， 定量请你吃饭啊！多一贵口。揍你！ 这个我觉得能这样的话，一般吃的都是药。 我说的定量是菜数，你不能糟践，对吧？俩人四菜一个汤，可以了吧？这叫定量，不是说定吃多少口。 那你们是几口一块吃啊？ 两口一块吃啊？ 两口的。 和同事刚才说俩人， 畅想的是一个女同事，一个大姐。 等，就不能是个妹妹吗？非得是个大姐。 行，是个大妹妹。 哎， 每次王大磊都乐颠颠去了，喷香水，喷香水， 妹妹， 喷着香水，梳着油头， 嘿， 还粉面的。 哎，对， 光吃粉面， 妹妹， 成褂子。 哎呵，小缎鞋，拿着那个团扇，呵，嗑着瓜子儿。 我这都坐不了车。 那当然了，你打车去呀。 对，还打洋车。 那不，那大妹妹请你吃饭了，你不得着重的隆重的出场， 是不是？ 人都是着重隆重的打扮，要着隆重的出场啊，妈是。 就感觉你一出场，整个这个饭馆里是蓬荜生辉啊。 好家伙，他来了， 王老板来了，王老板来了，里边有 老北京饭馆是吧？ 哎，对， 毛巾， 炸酱面吧， 压桌底儿， 压桌底儿上毛巾。 你也挺纳闷的啊， 不吃饭老让洗脸。 好馆子，好馆子， 什么好馆子？ 这么气质，这么高档的啊！跟大妹子好久没见了， 嗯， 也是甚是想念啊！应该在这么个隆重的地方吃我们这一顿龙鲤鱼。 什么鱼？什么龙鲤鱼？ 龙母壮骨冲剂。 确实应该在一个隆重的场合吃这么一场盛宴。 嘿，好家伙，给王老板上毛巾， 怎么老擦呀？ 这大妹子有个名号啊，你们俩通常互相叫，她叫东哥， 我叫西妹， 不叫春妹吗？你妈姓秦。你爸姓陈， 秦香莲。 你爸叫陈是陈什么美？ 都把柿子都带出来了。 就是这个叫东哥的大妹子呢，就跟你一块吃。 小花，你等会儿。 哪个大妹叫东哥？ 对，怎么这女孩怎么带一哥的名字？ 哎，不是有叫春哥的吗？李宇春，这个名号嘛， 还是叫名字吧，别老名号，我又不打累。 就这个女孩啊，比较是大大咧咧，有点男孩子气。你给她起了一个爱称，东哥，大妹妹东哥呢，就点菜了啊。 嗯， 这腰挺贵的都。 你这个。 点吧， 这个，这次不要，剩下一样来两盘。 面对他长得不差的这个份上呢，一的应允了。 嗯， 在吃饭的过程中啊，大妹妹东哥说了：“大磊，我手机没电了，我借你手机用一下行吗？我打会儿游戏，我吸引饭了。” 等会儿， 就吸引，打游戏， 这叫吸引呐？ 那应该叫他游引饭了， 吸引，但是我以为他要唱两句呢。 你就把手机借给他的，他就开始上。玩起来了， 那叫网瘾， 也挺开心的啊！你在旁边看他打游戏，你也挺高兴，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穿上一身戏瘾， 你也唱了半出《龙凤呈祥》。 我一人来啊， 他玩还是格斗游戏，你这里边有赵云，有张飞的， 反正他玩三国，你这唱戏，呵， 相映成趣。 其他吃饭的人都是去， 反正你们俩差不多一个月见一回。每到你一发工资了以后呢，你这大妹妹东哥就叫你一块吃饭，对对，是他打游戏，你唱戏啊。 还行， 我们不应该约饭馆。 你们俩这戏瘾都挺大， 这俩戏字不一样， 一样， 内涵不同啊。你觉得真不错，哎，东哥真是不错， 倒也算合辙了， 一起吃喝那个， 真是味道太美妙了。 最后一句还唠的乐， 甜甜乐乐，反正就这样很开心啊。但是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你忽然间发现你账户里的金额怎么有多次的转账，而你并不知情。 这个 少了17000， 很正常。东哥游戏水平不行，把那游戏他挣来那些金币就都给输出去了。 不是虚拟的金币，是实实在在的钱，账户里的金额被人转账了。 明白了吧？我那金额没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大磊发现少了17000，但是不知道这17000去哪儿了，于是呢大磊就报案了。 哎， 警方就追查了这个事情， 警察一调查马上就清楚， 哎，发现什么呢？这个转账记录被删除了 啊、哦、 所以造成了王大磊每次都没有发现。王大磊就想，谁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 好好的查一查， 我的钱怎么会不见了呢？ 嗯， 民警也问说，大磊啊，你这个钱呢、啊、这么长时间17000，我跟您说啊，您已经有大概1年多啊，这个钱被持续的转账转走了、 哎、 转了50多笔，您就一直没有发现啊？ 50多笔呢 啊， 够勤的。 那您不勤， 您怎么就没发现呢？钱多、 啊、那肯定，我要发现我不就早就报案了吗？ 这账户里面是真有钱，少个1000、5000的没发现。 不是这意思，关键是我忘了订那个短信通知了。 结果一调查发现怎么着？ 嗯，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小偷啊，贼呀、啊！ 怎么盗走的呢？这钱 怎么半夜翻墙， 翻进你的手机，把手机的钱偷偷摸摸的拿走？ 偷我的卡呀，不是卡里少钱吗？是不是我的银行卡里少了17000？ 明白了，就是他把你的卡偷走了，到外面银行取完了，把你的卡再送回来。 哎，对，让我不发现。 费不费劲、 啊、隐蔽的好啊。 你就没有想到你周围的人吗？ 小花你干的。 哎呦， 我犯得着吗？我这么有钱、 哎、犯得着。17000对你来说也是个大数、 啊、为17000我进局子里啊。 你是先试试， 耽误我这青春貌美的时间。我有这功夫外面， 时间还有青春貌美， 不是耽误我这青春貌美的年华。我有这功夫外面谈一男朋友，让他给我花17000、 哎、 行吗？ 这是典型的诈骗。 哎呦， 那是自 愿，自投罗网。 那是愿赌服输，自愿的。 愿赌，跟你谈恋爱算愿赌服输啊？ 你们这都是金融交易。 我告诉你，王大磊， 哎， 千万别怀疑我，你还看看你周围还有谁。 小柱， 哎呦喂， 哎，最近的就这俩， 咬我一口入骨三分呐！哎呀， 小花咬你一口入骨三分吧。 哎，怎么是我咬 你？你说让我想想还有谁的？ 我让你想的是其他人，我让你想小柱了吗？ 哎呀，你是在我边上就剩你们俩了，除了他，你就是他。 你的思想有点狭隘了，王大雷。 那上手间的，没事老给我上手间，这样分散我的注意力。 啊、哦，姨妈的脸钱没了。 哎呦喂， 变脸， 这叫变钱。 人家有什么关系？人家小哥干活打工的。你再想想那个东哥，你的大妹妹呢？ 东哥大妹妹，东哥大妹妹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你想想你们俩的戏瘾。 我们俩戏瘾，我倒是唱的越来越好了。 他也玩得越来越好了。 对呀、啊，这跟这事儿没关系啊。 以打手机或者是打电话的名义，将你的手机借到自己的手中，然后输入他之前知道的你的支付密码，把你账户里的金额进行了转账，然后再把转账的记录进行删除。 这一切都是趁我唱戏的时候干的。 哎， 我唱正投入正缺氧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你那大长腔， 老是高腔上不去那时候。 对， 但是有一个疑惑，我倒想问问你，王大磊， 嗯， 他是怎么知道你的支付密码的？不比人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异性到王大磊这儿，那什么都不是秘密了。 他一定是给我灌疙瘩汤的时候问的。 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失检点。 对，再也不唱戏了。 街坊们议论这件事啊，老叶叶鹏说了，可能是我太穷了，怎么少一分钱我都看得出来呢？ 对，因为老报余额不足。 周飞知道这事儿以后说，这要是我王大磊知道真相以后，眼泪立马掉下来。 对，爱情买卖。 我每次他请我，主动的请我吃饭，我以为他已经深深的爱上我的戏。 哎，你想太多了，人家是听你唱戏是作为啊一种对意志的锻炼，然后花你的钱吃自己的饭，这就是对于你的一种惩罚。 哦，周飞的戏唱这么次。 嘿，还没听出来呢。 所以呢，大妹妹东哥是王大磊最佳损友的金像奖得主。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只不过没有发生在王大磊的身上。重庆的小赵请同事吃饭，可是到了付钱的时候，发现账户里只剩10几元了，根本不够买单。小赵挺纳闷的，哎，钱怎么不见了呢？后来去银行查询，发现从去年5月份到今年10月份，小赵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向一个网名叫做东哥的人转了50多笔账，最少的一次只有5块钱，最多一次转了1800。这东哥是谁呢？原来东哥就是每个月请自己吃饭的旧同事，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在吃饭的过程中，东哥以打游戏打电话的名义将小赵的手机骗到手中，然后输入他以前知晓的支付密码再进行转账。目前嫌疑人东哥 当然警方不会叫他东哥了，已经被刑事拘留，其家人已经把10000多现金交还给小赵，现在带来的戏瘾轻多了。 对，也和那位叫东哥的刘志花再也不来往了。 刘志花， 刘志花。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男子工作3年多提出辞职，领导要求先删同事微信，这件事引发了街坊们的讨论，咱们听听小花、小猪、大磊怎么看。小柱，如果说啊，就是你啊，在一个保险公司干挺好， 对，卖保险柜。 保险公司能卖保险柜吗？ 卖的保险柜特别贵，还不是保险柜。 开玩笑啊，就是卖保险，一天到晚打电话，你好，您那个车险， 挂了，挂了， 各种各样的应变措施啊。 对，您比如说人把电话挂了，我继续打。 姐，嘟嘟嘟， 那是一男的， 姐夫，姐夫。 但有的时候呢，人也听得进去你说什么。 对，那岁数大的确实，你再说一遍。 好，可刚是听主了，我再从头给您详详细细、认认真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再给您说一遍。这保险 做了几年以后呢，你也累积了一些客户啊。 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仨人， 因为啊，这个小柱有一点好，就是脸皮厚，不叫脸皮厚啊，是叫这个自信。 哎，小花，你这种解释我头一回听说，自信等于脸皮厚，枪子儿打不动。 别人挂他电话，他不会想说。他们肯定讨厌我，他不这么想，他觉得呀，挂完电话恰好因为没电没充值， 没事，人家正忙着呢。 对， 过个十分一刻， 你 再给人打。 他小猪工作也很努力啊，加上个人那个心理素质好，所以呢，这么长时间呢，确实是在保险行业里面累积了一定的资源。 这就比刚才那多了啊。 这个时候，小猪打算辞职了。 嘿，对，实在干不下去了。 大量的锻炼的过程当中成长了， 哎 哎，是不是 你可能是不是想单干啊？ 认识 对、啊、 认识到自己投错行了， 开一个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名都想好了， 叫什么？ 这没想好、啊、这个 小花没想好，你已经想好了， 柱子保险公司。 哎，这听着还痛快点。 结果呢，离职的时候出现点麻烦。 我自己都开公司了，我离职我让员工给我轰走了。 你得先离职再成立 公 司啊。 你想也太美了、 哦、 你真逗。 哦， 对，你还没找着地方呢。 领导跟你谈话，亚柱啊，这样的啊，你可以走，谁都可以走嘛。 你看看，领导拿你不当回事， 职场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啊、 一点都不挽留你， 各自有各自发展的舞台，作为领导我们能说什么呀？ 这女领导恨你这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个呀，这不光是恨我，这借题发挥，这甩闲话呢。 是当年是我一手将你带入行，教你如何签单、 哦、我以为他追过你呢， 维护客户。 也当然我们是开放办公，100多人在一块办公，他这个趾高气昂，声音洪亮。 你知道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培养一个像你这样的能达到这个层次的人多么难呢？ 哦，他的层次感还挺高是吧？ 这么长时间我不畏辛苦，不畏艰难险阻。 这词儿快出来了， 什么险阻？ 终于把你带上道了，也扶着你上马走了一程。 扶着上马 啊，你要辞职了。 这么高兴？ 领导疯了，领导你气疯了。 我不能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啊，我只能说 这叫反喻。 很好， 这种修辞你听见了吗、 嗯、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咱们这个行业互相挖墙角的事情好激烈，好激烈的。 你知道我得有多少把柄在他手里攥着呀？ 可见当初你就被挖来的。 哎呀， 既然你坚定地表示要辞职，我们并不会挽留，谁想走都可以走嘛，人人都有一条腿。 什么 一条？ 怎么说一条腿啊？哎，打人走还打折一条？ 我是说一张嘴。 哦，人就一张嘴，我听错了，上火了。 要不你能在这公司留住我呢？你这个玩意儿见风的使舵。 那么殷小柱先生，该完善的手续、该走的流程，你都已经进行完毕了吗？ 得先您批他才能走后手续。我没听说哪员工先都走完手续再辞职的。 那这就是愣辞。 你看这领导也不清楚，没辞过人。 没有我看来真不行啊。好，那么殷小柱先生，鉴于你马上就要辞职了，我现在 得说一句话， 公司的利益考虑啊。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请删除你微信中的同事。 不是，这属于什么要求？ 什么要求 啊？ 当然是对 我们职业考虑的要求了。 这怎么会职业考虑？ 对公司的发展。 不是， 我跟同事之间都是好朋友的关系，工作关系以外都是哥们弟兄，我删他们微信干嘛呀？ 刚才你没有听我说话吧？ 听了。 你要说不能带走资料，不能带走公司的这种内部信息，这我理解。这同事是个体，是人，他除了上班还有下班呢。 错错错！嚯，我们行业为什么互相挖墙角的事情好激烈，好激烈的？ 那就是你们这些人的道德规范有问题。 由于你的这种人，像你这样的人，想法过于简单，在里边掺和捣乱。 不是，那是由于你的脑子过于简单，你认为删除微信俩人就联系不上了。 哎呀，由于你对这个行业激烈的程度不了解。 我辞职。二位，我辞职，不是说您这争论， 由于他的管理方法有问题， 竞争的残酷的理解太浅薄了。 这些人为什么就像他这样的老管理不好手下，走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对事物的认识太不实际了。 老王，你什么时候辞？ 那得你先辞。 明年再往上走一层绝对是我， 明年再扩大范围的一定是我。 二位，您谁收的，先把这章给盖了吧。 不能，他先盖。 我只能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资源，保护我们的团队，建立一支团队很不容易的。你现在要走，你把我们团队整个的资源、客户、这些内部的信息、合同秘密，你都带走了，这是泄露。 他把关键都带走，就删除同事微信 的，泄露了商业秘密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约定。好，删吧。 不是， 你删我就签。 我们除去工作以外，还是哥们弟兄，还好朋友呢。 他这身体已经楼了， 老王， 这血脂已经高到一定程度了。 老王，你懂吗？这是一种谋略。 好，还谋略？ 运筹帷幄。 我还能决胜千里呢。 你绝望千里吧你啊！删了吗？ 我， 你笑会哇哇哇，有什么可哇哇？我跟你说，删了很简单一个动作，是不是？也不耽误时间。你要是删了的话呢，我可以加快流程啊，马上就批准你的辞职。 马上删，马上删。 好的，老王， 我没得说了，这也就是他。 等我明年升为副总，可 能。哎呦呦，行了，你等着 这一招，我会广泛使用的。 你等，先等着我升上去。 是吗？我正打算给你加薪呢。 咱俩谁管谁啊？ 当然我说了不算。 你也就是这种废话多。 王先生工作三年，向保险公司提出辞职，领导却要求他先删同事的微信。王先生认为领导侵犯他隐私，于是呢多次找领导理论，甚至去投诉，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对此，律师解释说，微信涉及到个人通讯权，每个人的通讯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属于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外人不能任意的干预，所以在事件当中要求删除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并不能作为员工离职的限制性条件。不过如果在提出要求让其删除的同时呢，员工同意了这个要求，公司也没有强迫其删除微信，那么这样就不构成侵犯隐私了。 王先生的领导呢，让王先生删的时候，王先生表示是马上删， 注意是马上。 人领导还说了呢，他1.8米一小伙子，我1.5米多，他要不同意，我难不成把他手机抢过来删啊？ 这跟个头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我抢得过来吗？ 他那手抬不了1.8米， 他举得高高的，我够着吗？ 他也有发力的时候，整落到1.5米上。 但他就不让我够着，我够着吗？ 那你要老在下边等着，他也举不了那么长时间。 娱乐72遍，谢谢。 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您说多可乐？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

可以把 马上还有一分多钟了， 嗯， 抓紧时间，本年度最后一次如此大的优惠力度，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也就是您买一瓶的价格呢，拿 走 了18瓶， 而且打92折，367元。 嗯，对对对，本年度最后一次如此大的力度啊！刚才呢，咱们易莹已经说了，所以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北风较大，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来访 有人要我 该应 他，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知道吗？王大磊住院了。 啊？ 啊？ 不知道吧？ 让人打的？ 没有，王大磊引诱（括号和一个女子啊）一起饮用该女子自酿的葡萄酒中毒，住院了。 嗨，好加那个该加的好。哎这谁让他嘴馋的？我说最近的节目上没有王大磊的身影呢，肯定是身体不舒服了。 嗯， 喝得过期酒了。 是，据说呢，该女子啊是看了这个电视，很多人能够自制的自酿的葡萄酒很可口，什么有果汁口味的、鲜花口味的，该女子呢就动了心思。 哎呦， 因为这个女子非常爱恋王大磊，以王大磊为自己的男神。哎，这个女子还用我说吗？ 不用我说了。 好吧， 就是咱们胡同的李大红啊。 哎呦， 李大红呢也比较喜欢做一些化学实验。 那该 不是我说李大红愿意做这种实验的东西，家里的瓶瓶罐罐也多，点上这个咕噜咕噜冒泡，从那儿出气儿。 哎呦喂， 这个怎么加几滴变红了？这个怎么弄绿了？这放两个鳄鱼眼泪，这个弄点青蛙口水。 它是格格物啊。 好找啊，这点东西。 我意思啊，多难得的东西他愿意试试。哎，又心里想着王大磊，王大磊不是说过吗，爱喝点红酒。嗯，这李大红上了心了。 不是， 反正 现在刚才 一会儿一阵烟一会儿一阵火的。 哦，我听得叮咣叮咣的，不是李大红做实验的吧？ 没有，李大红洗胃呢现在。 哦，哎呦， 李大红呢喝了自酿的葡萄酒中毒啊。那个王大磊索性呢没有严重的中毒，不需要洗胃，但是呢也呕吐， 没见好转。 不是吐了几天，吐了几天 啊！可得借这机会嘱咐一下咱的街坊邻居， 嗯， 这个东西要是过期了。或者您不保准它是否是这个可以食用的东西，千万别拿自己做活体实验。 你先别嘱咐别人 啊， 这个桌上的东西经常被你是吧，也不问来由就吃了，你就不怕有一天万一是周飞使坏，撒点什么什么菌 螃蟹屎、 啊、你就不怕吗？ 哎，第一啊，周飞没有这样的技术，第二，周飞没有这样的脑子，第三，周飞没有这样的胆量，第四，我跟周飞没有这样的交情， 对吧？那葡萄酒啊，最容易出问题，自酿的时候。 你是不是酿过？ 密封不好。 对，葡萄上那白霜啊，弄不好就起化学反应、嗯，而且酿葡萄酒还完全要靠这个白霜。 对，是怎么发酵的问题？ 对，所以王大磊呢，肯定是因为那白霜的问题。 你是不是自己酿失败了好几回啊？哎，得出这个结论， 洗胃都洗薄了。 不，这东西我这才明白，就是在葡萄上啊叫白霜，要是把它刮下来搁在那个容器里边呢，就叫砒霜。 人家医生也说了，说你们大街的怎么隔三差五送一个来？ 干嘛？李大红在外边兜售他的自酿葡萄酒呢？ 创了一品牌， 可能是搞了一个什么 party、 哎、吃来 吃 周飞这泻宴都不能喝他那葡萄酒啊！ 我以为是泻药呢。 快乐大街家属院，宝贝儿睡漏啊！ 嗯嗯， 你这宝贝儿，这吃两天这个蓝瓶以后啊，确实就不一样了啊！ 嗯， 回头让你妈再给你买一点。哎， 好好好， 小被子管事。什么事儿啊？有王法没有了啊？我可是我来了，快躺下躺下，该睡觉了。 冲冲 别管那么多，闭眼闭眼蒙上。 来，这是怎么睡觉啊？ 哎，把奶奶去给你拿。 咱俩发微信说吧。 哎，快躺上，闭上闭上，来给小被子掖上啊！玩小猴还玩这个大马，还玩这大熊？ 奶奶，您赶紧看看吧，什么声儿？刚才是我玩什么都无所谓。 你先玩一样。 你让我先玩去。 这干嘛呢？别闹了，我可是有孙子的人。 哟，老太太， 干嘛呢？ 吓我一跳。 吵不吵呀、啊？大中午的，我们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哎呀。 我老太太，我高血压，没让我犯了病。 您吓着了我了。 你少吓我呀！ 哎呦，这么回事儿，我 干嘛呢？你这 对了，我是个装修的。 装修的？ 哎， 修什么呢？ 修护栏，护栏都不结实。 是给都修啊？这挨个修啊？还是就这家啊？ 这是人家掏钱了，我就修这家。 钱，待会儿真的，你晚上你五点钟， 五点钟我们都下班了，就趁这会儿他们家没人，我赶紧弄。 你吵的我这睡不着觉。 那我小点声。 大孙子这多可爱的孩子，让你弄得哇哇哭。 嘘，我不出声了。 哎，不出声行，不出声你爱修什么修什么，我也不多管，是吧？我看我孙子去。 这眼看着就要入睡。 奶奶，外边什么声？ 再说这孙子四岁能有这么好的肺活量啊，这不能不说是遗传。 这蓝瓶的现在少喝吧。这眼看着到手了，这出来一老太太。 哎，睡觉了啊，拍一拍奶奶给唱歌好吗？ 奶奶唱也有点劲儿的。 别放心， 每天唱那玩意儿。 奶奶最会唱歌了啊。奶奶想一个啊，听 别 孩子，别你小气大伤身，你这 一拳把他打楼底下去。 也是从幼儿园回来就没好好睡过一个觉。奶奶想个办法。 行了，这都进来了，我就哎呦，还差一点儿，再来。 奶奶还是先唱歌吧。 走， 请走道，慢请往道。 好了。 哎，如若不到，同我开道。 嗯，也就是你是我奶奶。 我生气，没这么不讲理的人。你再瞪。你的爸爸 啊， 不停是吧？ 啊啊啊啊！ 等我老太太治你是吧？好，你等着。110，喂，110吗？哎，您听听啊， 我这扰民的力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说我们周围扰民厉害，听着听不见呐，我们扰民厉害，心脏病要犯嘞。 嘿嘿嘿，说你呢，说你呢，说你呢，站那儿。 哎啊，哟，啊哈 哈，你这是干嘛呢？ 啊，这个我是中户栏的。 刚才有街坊报警，说你这是扰民，我们就出警来看看。 啊，这就是装户护栏的， 装护栏的，装护栏的谁家呀？是这家吗？ 是啊。 来，我进来看看。你进来吧。这家主人呢？谁让你来装的护栏？ 这他们约的我。那个 约你人呢？ 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人不在，让你在家里安护栏。 我们是朋友，我们。 这家主人叫什么名？ 姓赵吧。 姓赵还是姓爸？ 姓钱。 姓钱叫钱。 姓张。 接着呗。 不是。 接着呗。说实话吧。 我是这么回事，我跟他们本着不熟，是他们的朋友约的我，所以他们到底怎么称呼我真不清楚。 啊，真不清楚。那跟我走一趟吧。 哎，我这护栏不跟安好了，这我。我 这护栏本身的护栏你都给拆下来了，新护栏在哪儿呢？ 加固，就这么个意思。 行，甭说别的，先跟我们回去一趟。 不是，警察同志， 走了，抓走了。 警察同志， 好， 我 好 回去再问问这小子到底是干嘛的。 我不敢了， 有问题、啊。 不敢了，不敢干什么了？ 我再不敢干这事儿了。 招了是吧？ 招了。 哎，宝贝儿，躺，闭上， 终于能睡觉。 哎，把这。哎，抱着熊啊，背对奶奶唱了啊，一请110， 好个啊，请谁来？ 秦淮公安局啊，夫子庙派出所接到这么一个报警，报警是王奶奶说这隔壁装修的防盗窗声音太大，影响到她午休了。民警赶到现场一看，哦，果然这阳台的空调外机上挂着一个年轻的男子，旁边还放着一个工具箱，可是呢，这是5楼啊，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王奶奶当然是吓一跳，于是就询问您干嘛的。年轻男子解释说，隔壁房东请来修防盗窗的，一会儿就好。但没想到这不是一会儿就好啊，哭了好长时间他都没好，于是王奶奶才报了警。没想到啊，抓到了一个警方一直想抓捕的盗窃犯。哎，这谁家又开始了？谁家呀？ 这估计是真的。 哎，孙子，闭眼，奶奶把小被子给掖上。 这孙子偷来的吧？ 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街，黄土颠倒。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街，黄土颠倒。 偷什么？你还在等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你呀，仙儿哎，你别再伸着了，我们的时间不多嘞。哦，人啊，你还在等什么？这个时间需要你呀，仙儿哎，你别再伸着了，我们的时间不多嘞。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好，下面继续请看我们的法治现场。王某在一家网吧上网，结果他高大上的手机被人偷走了。网吧监控显示，坐在他旁边的男子很可疑，不过长相看不清楚。怎么办呢？我们的公安民警灵机一动，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假扮女网友约这小偷。没想到这一约一下子抓俩。你好， 你好， 你觉得我美吗？ 绝对漂亮。 他呢？ 他也不错，我觉着你们两个人挺般配。 你说什么呀？我是说你的那个他呢？ 没有。 哇，像你这么帅的人还没有女朋友呢？ 没有呢。 怎么可能？ 一直在工作，很忙，因为工作不稳定，没有机会找女朋友。 我就喜欢工作不稳定的那种男人。 啊，你是个非主流。 因为我的工作特别稳定，所以我追求不稳定。 这个就像是围城，城里的想往外边的，外边的想往里边的。 哇，你读的书好多呀，我最喜欢跟读书多的人一起聊聊天了，因为我不读书。 那你得经常的看报，加强学习呀。 我可以跟您见个面吗？我跟您加强的学习一下。 最近很忙，不过见你还是应当安排出一些时间的。 真的吗？ 不是本地的你。 好呀好呀， 就这么定。 那我们就在喷泉旁边见吧。 喷泉是一个圆形的池子，咱们在喷泉的哪一边？ 咱们在 喷泉有旗杆那个方向，好吗？ 好的好的。 哎，我说胖子 怎么着？什么 晚上咱俩遛个弯啊？ 哪下手？ 你给哥哥我把把关呢。 你说望风不完了还把关了吗？是 攀着个女朋友啊。 啊，今晚不是干活啊？ 人家还是热情的邀请啊。 嘿，你这不是踩上狗屎了吗？ 哎，这怎么个形容啊？ 运呢。 那个见面我估计啊，十有八九这事儿能成。姑娘 行啊，这姑娘。哎呦， 哎 哎，这回你得意了，那今晚还干不干了？ 这 怎么意思啊？ 这搂草打兔子。 哦，这人叫兔子。 什么呀，这我就跟人家三晃两晃 啊， 就踪迹不见 了。明白了明白了，我负责跟他喝酒，然后后边我不管了。 得嘞。 哎， 谢英队 走。 你好。 你好。 这是 这是我兄弟。 跟您是一个工作？ 呵，我们俩铁哥们儿。 哎呦， 工作上我们是搭档， 对， 生活当中我们是哥们儿，形影不分，我们吃喝不分，有了什么样的好成绩我都得跟我这兄弟分享。 对，我想着我的哥。 哎， 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最近都去过什么地儿啊？ 嗨，各大城市经常就是啊，高档的酒店，豪华的餐厅，时尚的商厦， 哎， 转一转，看一看，踩一踩，办一办。 你看我美吗？ 够直接的， 直截了当，开朗型的。 哦，开朗型的是吧？ 将来就是你嫂子了啊。哦， 哎， 那你跟我走一趟吧。 啊，哎呦，哥，你先走，你早上不带我来多合适，这就要跟你走，那我先走了。 哎，没关系，一起一起。 别别别，不行， 我还有其他的。 不用，那不行，不合适，不合适。 这你嫂子邀请你，这个时候你要不去，这不给哥哥我面子。 那样，好好好， 走吧， 走。 我还有车接你们呢。 还有车？ 哎呦，还有车呢。 太好了，你嫂子真周到。 哎，这时候肯定有钱，该得手就得手。 什么车啊？ 来， 哎呦，兄弟，蓝白道，快跑！ 警车。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教宇。 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父一怒将我赶下了山。下得山来无师座，变个戏法打家官，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再变个珍珠倒卷帘。珍珠倒卷帘